在微风里一个人跳舞， 我没有心事的心情想要说，你在秋天里别装了忧愁， 忧愁是旅人的本色啊，花影稀疏人孤独，送走了无尽的亡魂，我不爱流浪，哪里会有乡愁，在别离时就当我是陌生人，我不曾爱住无言的旅人， 我没有离别的心情想要说，只是爱流浪也不想一个人跳舞， 天空那么蓝，是不是有话要说，山的那一边住的是什么，送走了每一个迷人的孤独，我不爱流浪，怎么也有乡愁，去远足，明天也没有人要陪你跳舞，怕爱上了没有乡愁的旅人，在别离时就当我是陌生的人，我不曾爱住无言的旅人，我没有离别的心情想要说， 你 在秋天里别装着忧愁，忧愁是旅人的本色吧，花影稀疏人孤独，送走了无尽的亡魂，我不爱流浪，怎么也有乡愁， 在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曲子是陈升的最新专辑《七天》当中的《云和诉说》。今天的选曲人跟来宾是期待已久的马欣。 嗨，我又来了，大家好。 马欣就是好久不见了， 耶、yeah, ，有两个月而已吧。 其实应该是不止， 对对对，不止哦。 但是因为马欣每次来，就是大家都是准备好要不能说是一个放松的心情。 没有，我这次有松有紧啊。 因为其实真的每首都会非常好听，质量很浓厚。嗯、然后我说每次看到马欣为了这些音乐所写的简短的几个评述， 不能算简短，我觉得就是一整段落的评述都会觉得很感动，因为有人如此认真的对待这些创作人的音乐。嗯，所以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是陈升的作品。嗯， 哦，对，云雨诉说。 嗯， 哦，我觉得那个云雨诉说这个，它里面不有一段歌词，刚刚大家有听到，我不爱流浪又怎么会有乡愁。哦，那这句话其实还蛮打动我的，就是我觉得大概我这几年一直都会觉得乡愁不见得你可能离开了家乡或台湾之类的，你可能对于一棵树有乡愁，或者是对原来松烟的还没有变成那个大的 building 以前有乡愁，或者是你对于即将要搬离的敦南成品有乡愁，或者对一家餐馆的某一道菜有乡愁。可是这一段这几年这样子一直陆续的离开，然后我有一次还特地，就是我光复南路有行道树被砍掉，然后我有一次在它要被砍掉之前，也有过去看了它好久，因为我每次去成品电影院的时候，我都会看经过那里，然后我都会固定把他们拍下来。结果有一天他们就全部拆光的时候，我在那边大概站了20分钟。我觉得那种乡愁很难跟别人说，因为听起来很滥情。可是我觉得陈升把这一些，就我们跟大自然的一些，当然我绝对不是大自然型的，我脚力很差的。可是我的乡愁也的确就是像他这样，就是可能我们不是离开了某一个城市或者是我们的原在地，可是我们的那个心情上面一直会有这样的感受。 嗯， 那对于陈升他要做这张7天的专辑，我也是心有戚戚焉，就是他们特地找了4个音乐人，非常用心，因为他一直想要找回，就大概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吧，就是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时候，乡愁会一直产生，然后他就会去一个东海岸的一个小镇，然后把小镇那个4个音乐人就把小镇的一种对他们来讲很奇幻的力量记录下来，就无论是那里的自然的声音或者是海岸的声音，我觉得那个东西非常珍贵，就是大家可以找回一些比较除了都市白噪音之外，我们可以找回一些比较很平静的力量吧。 嗯， 对，就我这个人就是会对于云雨诉说这种东西很有兴趣，就是我真的会对树讲话那种人，可是大家可能觉得很神经这样子，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也有一个朋友是这样子。对， 嗯，我不爱流浪怎么会有乡愁，这种感受在最近常常的确是， 对，很多事情让你有这个感觉， 对，你明明没有去哪里，但是只是待在一个地方，可是旁边的事情其实好像是那个城市整个已经位移了，消失， 好像有一个街角的面摊，有一天老板娘跟你讲说我要歇业咯，然后 对，我要退休了， 然后你那时候才发现你好怀念他的馄饨面哦，就是晚上10点钟的时候他还开的时候，你发现那一家暖暖的就在那个黑暗的巷口，可是它有一天就会消失掉。 嗯， 然后你很难去诉说那个部分。对， 对啊，那天去敦南成品，对你有这种感觉？ 对，我就蹲在那里，然后不知道该怎么讲，因为有一些东西好像已经在 say goodbye 了，可是你自己就会一直想到你第一次。在很多年前去敦南成品，就是在他也在圆环那里一个很小的像欧洲书店的，然后你第一次在那边雀跃的差点跳起来的那个心情，不是那段书店，而是你自己的心情。 对， 你可能再找不回来，或者是好像好希望再找回来这样。 嗯，好啊，这首歌真是一个好的开始啊！ 对、yeah ， 突然讯息量就是突然爆炸了。 哪有，今天没有举重啊？ 有，没有举重。可是我觉得你刚刚讲至少2、3，我都好想回应。可是因为歌很多，好想赶快来听下面一首好了。我们来听你下面介绍。 台湾现在有好多乐团，让我觉得好很开心，就是他们。创造出披荆斩棘，创造出好多我们难以想象的路线，就像之前大家可能对于草东或茄子蛋很惊艳一样，我是今年让我非常惊艳的，就是他们已经红了，就是 Lexi 可能就一位难求，可是像棉脑啊、百合花，就是今年金鹰奖，百合花不是得了新人奖跟最佳摇滚专辑，我就觉得这些新的团体。 让我觉得非常惊艳，就是他们有一些不同的创作思维。那像棉脑的话就很厉害，就是他的那个乐团的名称，就是其实他已经表达出他要表达，就是 sleeping brain， 就是有点半开机状态的脑子。 嗯， 对我们每个人现代人来讲，我们其实对于现每天起来，然后对于每天公司的运作或者是工作的运作，其实我们有时候是半开机状态的。不，如果不这样的话，你其实很难面对很多世俗的事情，可或者是很多压榨，或者是很多过多工作的事情。可是你如果全开机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你内心隐藏了很多的部分。然后所以他这首歌第一首就是味道，其实他就在讲我们可能对于很多东西是半开机状态的时候，反而在味觉或者是听觉的上面会比那个眼睛 来的敏锐， 来的敏锐很多。对，大家听听看。 好， 梦见你无心的话晕了方向，不在乎方向啊， 就是棉脑乐团中文专辑《流浪》当中这首《味道》。嗯，哇，它这个编曲，电子编曲采用的音色是很复古的一些音色， 它很有空间感，你们觉得？ 嗯， 对它，我觉得它就是在。开辟他就是他歌词里面的房间，就是他运用他的一些和声跟有一点一歇斯底里的一点声嘶力竭那种状况，然后互相推应出来，就我们有很多房间，有点像鬼店跟安眠医生一样，然后你有很多房间其实打不开或者是不敢打开， 嗯， 那是你自己的一些可能没有办法处理的过去，然后你就这样弯弯延延啊，然后就这样一个通道，然后这样开过去，其实那个我觉得那个安眠医生或鬼店其实都不见得是真的恐怖，而是你知道你转过去的时候是你没有办法通行的房间，或者是你没有办法承受的情感从电梯里大量的出来，一些用血的方式。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觉得恐怖片很恐怖，我都觉得不恐怖，因为我觉得那个都是潜意识里面， 对你来说很写实。 对，我觉得很写实，而且是很潜意识里面的那种很美感的东西。 嗯， 然后它很具象弄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激。 嗯， 像这样子的专辑啊，像安眠医生这种东西，我都会觉得哇，你把潜意识的东西弄成这样的一个形式，我觉得很好。 嗯嗯嗯。然后他们也就是三位那个电子音乐制作人，帮他们包括黄少庸啊，然后韩立刚。这些音乐家都可以帮他们把这些 东西 整合起来， 很清楚的 一个脉。对对对，然后刚刚就是许家伟是制作人， 嗯，是非常，我觉得现在开拓出来的音乐思路，如果虽然大家都觉得好像现在台湾音乐很萧条， 嗯， 可是其实如果静心来听的话，他们其实现在正在开拓一些可能三五年才会发现的一些路。嗯，那像前几年草东跟茄子蛋后来也在中国大陆非常红， 嗯， 所以那个东西都没有一个界限的，就是一个全部的青少年会有感觉或年轻人会有感觉的东西。对， 嗯嗯，我慢慢等待他们的发酵。 是， 下面这个歌手我们讲到他实在太有趣了，他是Joanna王若琳， 他从来不复制自己的道路，欸， 嗯，对啊，从一开始呢，他虽然很怨恨他自己出道是巴萨诺瓦歌手， 可是呢 没办法，他的好声音实在是令人太难忘了。然后他接下来他的这些自己创作的专辑，他的这种古灵精怪的，然后复古风的音乐，然后在这张最新专辑《爱的呼唤》里面，几乎就像是整合成功了，组装完毕了。嗯， 对，我觉得他的那个，他尤其这张专辑的一个主旨好有趣，他就在讲，他发现说以前古时候的女人啊，就常常像三岛由纪夫里面的小说一样，就是爱之不可得， 嗯， 或者像以前《聊斋》的那个，就是或者是像《四谷怪谈》一样散着头发的女生，然后我要我爱啊，然后唐东小三的情节在海岸里面回荡不去的那种对爱情的执念那种东西，当然现代很少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出现。那种感觉哦，他如果把它再捞出来洗涤的话，其实是很有趣的。就是我记得三岛由纪夫有讲过，有写过一段，我印象好深刻，哦。 嗯， 他在讲一个女性哦，她就是丧偶了，然后那时候但女性没有经济基础，所以她必须要依托在另外一个成年年长的男性的那边。可是当她当然全家人都会对她抱以鄙夷的状态，然后呢，她当然就是在一个在情爱上面没有办法自主的一个女性，当她看到一个家里的长工啊，跟她年龄相仿，然后有着那种年轻的那种身体，跟她的每次她运工作的时候的那个汗味，反而会让她激发出来她对人生一点点的向往，或一点点的求生欲。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好像看起来是一个人生的一个会购的感觉，可是对她来讲是一种雪花能够从生命中绽放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 雪花， 对她那种内心的那种好不容易有一种血脉喷动，然后她那个每次因为三岛由纪夫的文笔非常美， 对， 所以她就把那个在庆典里面人很多的时候，两个人终于有肌肤接触的那一幕写得非常之美啊， 嗯， 然后其实他们俩根本没干嘛，可是你就会发现他原来那个女人的内心的悸动，大概他这一生只有那五秒，非常强大。所以苹果花那个时候反映那个时代的一个爱情，其实不只是爱情。 嗯， 可能是对于生命的寄托跟自由的向往。对， 嗯，然后他是翻唱这些老歌，可是他的编曲很有趣，你仔细听， 对对对， 他真的模拟当年最喜欢要什么树 黑管 跟什么笛子， 哦，对对对， 一个高八度一个低八度，然后 现在听非常有韵味， 录音的方式混音方式，我们来听听看苹果花。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马欣， 耶， 马欣就是要怎么介绍你呢？就是 斜杠， 对，可以做非常多事情。然后从我觉得是一个很厉害的文字工作者，然后同时也是热爱电影的人。然后呢，听了非常多的音乐，也因为你的文字跟你的脑内的那些小空间，然后你把它串联出来、表达出来的时候，总让人觉得非常的震撼。 就偶尔会打开不知名的房间， 会。然后所以你最近我知道你也在成品有在做 这样，我的妈这样，对，所以我待会会放《百鬼夜行》这首歌，因为我最近每天都在处理鬼怪的那个资料，因为我下一堂就要讲台湾的鬼电影啊， 嗯嗯， 然后上一堂在讲亚洲日韩的恐怖电影，所以我这段时间都在马拉松，就是在备课跟写稿，还有在写，在就是之前还有写书的那个心得，所以我觉得我脑子里面的那个房间现在有一种要爆掉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 错乱 很有趣，是我大概在也许两年前第一次找你来节目的时候，我觉得你的论述让我非常震撼，就是 真的啊， 对啊，就是。就是你喜欢的鬼片了，或者是你认为其实更能够代表真实人生的那些东西， 真的，我是真实的阿宅跑出来了。 然后我要说，我发现现在其实你蛮青少年的，因为我后来现在认识一些青少年，发现青少年现在是这个状况，就是对于这些东西， 对哦， 他们有一种我觉得超乎我所谓的成人的这个喜爱 啊，对，因为成人以后都会被否媚掉，这样否媚化就是比较知识化一点，可是我因为没有办法完全社会化，所以后来才会去做编辑嘛，因为编辑其实他有一半可以逃脱社会化的情况，然后所以我这一生应该都是在维持我的那个奇怪未社会化的生活方式，所以看了太多的 YA 电影跟次文化的东西，那个比方说日漫啊，或者是比金玄师画的那个插画，脑袋里面会生出好多那种像盆栽一样的那个各种人形，我就觉得哇，他的画在太贴合我的兴趣，因为有一种我不知道，我被日本次文化养得太久了，就变成看事情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是这种宅女有等级之分，我觉得我也有点像宅女，因为我也喜欢那种科幻的， 对对对， 怪兽啊，或者是那种，然后可是我觉得我现在认证，我觉得马欣比我强多。 没有，你喜欢异形跟那个，我想你那时候也很喜欢突变第三型吧？对，我们对于那种东西，其实我们不只是在看恐怖片， 奇怪的触手的东西， 对对对，特别的化妆术，奇怪的触手， 对， 然后莫名的一个困境里面的密闭恐惧症，那种的东西，其实我就觉得变得，尤其他们那时候80、89年代的那种恐怖片化妆术，已经到达一个内心那种心魔的一个。一个我觉得已经到了艺术展的程度了， 因为你知道像我看到异形那个小 baby 嘛，生出来的时候跳到人脸上， 不是好可爱，对不起， 跳到人脸上， 对， 就是那种惊恐，但是我不知道有一种感受，就觉得哇，这个好经典。然后在多年之后，我必须要说，当我进入加护病房去探望亲人的时候，你看到那些他们在床上，他们是必须要带着呼吸器的时候， 对，呼吸器， 那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当你被罩那个面罩罩住的时候，其实那个恐惧是我不是说恐惧，就是那种感受让我有这样的一个联想。 因为他原来异形的创作者就是。找了一个艺术家，那个艺术家本身就是在画所谓我们本身原生的时候，胎盘或子宫或者是一些可能我们原来的那个胚胎的雏形，然后他画的那个东西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他用了他的作品，然后跟他合作，以至于其实我们在他唤醒的是一个我们原来可能我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的一个处境，可是他弄出来了，所以以至于我们某些人对他们有一种怀念或者是连结。 宅女们的话题， 人家会觉得我们俩很妙。 讲到异形就兴奋。 我那时候还有收集哥吉拉的那个，有人帮哥吉拉补妆啊，扶他，因为他重量太重了嘛，就有人帮扶他上台。那个，我就觉得哇，太酷了！ 没错，哥吉拉好经典。 对，有点宅女时间。 对，有点太那个。让我们先文青一下，因为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是。 哦，这好文青啊！ 对对对，反骨星夜之谜的原声带。 对，这一部电影很多反骨的电影，可是反骨跟他弟弟的书信那部电影，我在公司看了，就是很会掉泪。大家如果有机会看，搜寻他跟他弟弟的那个文字信件。然后，可是反骨的《星夜之谜》这部电影啊，我觉得相当值得推荐。就是他不是告诉你反骨怎么死的，而是在告诉你社会的一些眼光，是我们可能认为善意的眼光，却夹杂了多少的歧视。对，然后，所以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反骨是怎么死的，不见得是大家公认的自杀。或者是什么，然后他对这一首歌，我觉得之所以那么特别的 Night Cafe， 一般有些人他可能画咖啡厅的时候，当然不是像 Edward Hopper 那种很寂寥的感觉， 或有的是很欢乐的，然后当然也有的是不一样的。然后可是梵谷的这个 Night Cafe， 它是用一种高角度拍出来的那个咖啡的那个狭长感，然后它里面的人常常是晚上其实无家可归的人，或者是醉鬼，干脆躺在那里比回家感觉舒适，所以那个地方它其实拍出来，它画出来是很寥落的感觉。 嗯， 那个梵谷的一个人心的那个敏锐度实在是非常强大，就大家可以体会一下从这个音乐里面。 嗯，好，我们来听听看。像被带入另外一个时空， 对啊，你发现他的东西都不过时，或者是他的话，或者他呼应他的音乐。其实现在都市里面有很多无处可去的那种寂寞，他可能散布在各种小角落里面，然后就是在那个憨昧，然后在那个夜晚的一个跟白天的交界的那个地方， 嗯， 然后有些人在那边打字，然后有些人在那边酣睡着， 嗯， 就像我有时候去小七也是这样。我有时候半夜去小七打稿，发现说啊，有一个人，我们固定都已经认识对方的脸，有一个人会一直不停的吃零食，然后有一个人会去做账，然后后面那个位置就是有时候我去打稿的，然后那时候半夜已经半夜了，这样子，嗯，对， 所以你是会属于半夜出没的， 对，一个诡异的人。 好。 我下面要来听这个音乐，是你要介绍这个加拿大的， 他加拿大的一个，他算是也是他当经纪人，然后他也是一个 DJ， 然后他是一个世界很有名的 DJ， 然后这个张专辑有跟 DJ Shadow， 就是也大家应该知道很有名的 DJ 合作。然后呢，这个人斜杠到一个不行 ，Kiko Lora， 他也可以作曲，然后他甚至还他的小说还获奖，他小说包括《太空少年》。就他有两本图画小说，然后那两本图画小说其实又非常深入在近代社会或近未来的世界里面，所以这个人家就有点像是我刚刚讲米津玄师一样，是一个脑袋里面的那个画面非常充分的人，然后对于多媒体啊，或者是他的一个舞台表现，或者是一些他甚至还是一个视频游戏玩家，那个还有一个游戏作曲者，他简直就是一个像八爪鱼的人，因为我觉得他大概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然后所以他这张专辑其实有一点像带诙谐的，就是他这张专辑你们听他的那个专辑名称就知道了，我妈妈最喜欢的 DJ 有点在搞乱那样子，可是他就在讲他跟妈妈的相处过程，还有他妈妈最后他还插入他妈妈讲话的一个过程，就我觉得他把他可能成长期的一些那个东一些触礁或者是一些他感受的东西化成 DJ 的这个模式，很就是很直白的表现出来，然后可是用一个非常诙谐的方式，大家可以听听看， 好， 超酷。 I've come up with an invention that is going to scare the music business.Like the whole music business is destroyed when this invention hits the street. With the program. Who is it that puts the music on the turntables? He's idiotic, and yet I find him completely charming. It's been like that since the beginning. Pardon me, your name, sir? Mayor Koala.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Well, I make more playing records on turntables. Same here. You've heard the kind of thing. It goes roughly like this. 是那个特殊效果，就是一个加拿大 故意弄的这样子， 就是好像有点好像转台有点杂讯的感觉， 对。Once in a while, of course, you get out there and do your spread your stuff.I didn't spend all that money on turntables for nothing. I believe in you. You gotta believe in yourself. 这是他妈妈讲话。 对啊，我相信你，最好相信你自己。 发现现在大家还蛮喜欢录自己妈讲话，然后放到自己的创作当中，有听到几个那个音乐人是这么做的，好像还挺好玩的。嗯， 就我觉得他取样以前的东西，然后。又很有趣，就是变成我们现在听起来就是变得非常的诙谐这样子。 嗯，好，我们下面要听到这个是 北京的乐团，他参加的是一个明日之子，因为他们那边现在很多那种选秀的少年选秀节目。 嗯， 他们这个乐团非常奇怪，可是他们就是借由一个明星选秀节目起来的，叫结果他们说他们去的时候发现后台充满了俊男美女，然后呢他们就觉得自己一个乐团非常突兀，以为参加了 韩国 SN 的经纪公司的选拔，结果没有想到竟然获选了。这个乐团叫做傻子与白痴，可是他在台湾的知名度很高，就是他们每次来台湾的时候，就其实很多粉丝喜欢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们东西其实跟我们的那个前一阵子流行的厌世感不谋而合。就他们你看他这个夜长梦少啊，他我待会儿要放的就是他们最近就是他们前一阵子最红的一首《你终究不爱这世界》，你看有多有厌世感。 对， 可是他其实在讲的是他们夜晚的时候最脆弱的时候，对自己一些没有解答的对话。然后呢，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充分的反映了现在年轻人的一些比较迷惘的感觉，或者是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都一个时代的当口啦，不管是在哪里的人。然后所以他而且他们非常的丰富的地方是，他们从最早的那种民谣摇滚的蜕变以后，后来又进入了电子的那种迷雾的感觉，用电子的迷雾感觉感，然后表现出来他们对于未来的一个未知的彷徨感，然后最近又还加上了一些多的一些律动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一直不停的在编曲上面做调整。 嗯，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诉求的东西其实跟我们这几年要表达的东西不是像以前那样子硬碰硬的，而是真的很细腻的，非常非常 sensitive 的告诉你说他们的内心里面那种青春的那种青春的那种，应该说拼搏也不是，可是青春的那种善感的那种非常纯真的那种东西，或许在挥发掉，或许他们还在坚守着那种味道。 嗯， 所以我觉得傻子与白痴乐团这个他们有抓到那个内核的感觉。 嗯 嗯，大家可以听听看所谓北京少年的厌世。 这首歌叫做《你终究不爱这世界》。 对， 是的，我想我们是一样的，而你面无表情的承认，那些令人失望的，与你急着攒着的，都别说了。是的，我也只是个过客，现实躲不开承认。 前，直到生活杀死了一切，你也不再眷恋，开始习惯明天。终究不爱这世界， 至于白痴乐团这首歌叫你终究不爱这世界， 嗯，那表达就是他还是真的好爱这世界。 对啊，最后那一句话 对啊， 听了其实是还蛮多感触的。 对， 嗯，然后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马欣， 耶、yeah. 我们刚刚听到了来自北京的乐团，然后也有 现在就是台湾的百合花乐团，大家最瞩目的乐团。 我们要先进广告之后再来听百合花，然后我刚还我就说这个是百合花乐团，然后马欣就说这是昨天刚刚金鹰奖的、嗯、 最佳新人跟最佳摇滚专辑、嗯、对， 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对来听听看，他们非常非常厉害，然后都来听听看，然后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回到 AM 电台一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刚吸鼻子，就是 我是马欣，要感冒了。 我们刚刚就在讲说，就是创作的这个生理作息，其实还是要稍微维持一下，因为有时候，你事情一多的时候，好像真的就是有点日夜颠倒。 对啊，谁会想要半夜的时候去小七写稿啊？ 然后上次 不得已的 找马欣吃饭，他整个睡过头， 对，我闹钟叫不醒这样子。对啊， 不过 跟大家道歉一百次。 不过很感动，因为今天纺织机就是准时， 我今天有那个哦，对啊，提前三分钟到来， 有 好糟糕， 我 这样就会觉得很骄傲，很糟糕。 而且我觉得透过马欣的选曲，你就可以知道说，现在一些很重要的音乐趋势，或者是一些你没有被看见，但是未来很可能它是会爆炸的一个想法或概念。比如说我们要听到这个乐团就是百合花乐团，你要为我们介绍一下， 传统戏曲融入了摇滚，可是它又没有那种你知道吗？我们以前很粘稠的那种那九国浪子的传统包袱。就我们可能以前就是有一种被历史压住的那种男性的压抑的那种情那个感情歌，可是他们的那个台语歌曲其实走出这个新的局面，他们没有那种历史包袱，没有受到那种意义的那种绑架，反而用那种重复的旋律堆叠翻玩音乐的元素，让那种气味出来。我觉得那个感觉反而就是让你达到了音乐真正要表达的东西，就是你不要一直灌说我以前有多可怜，或者是我要诉求的是说我其实要伸张正义，其实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拼贴跟翻碗反而让我们感受到真正原来台语歌曲很美的东西，或传统戏曲里面很美的东西，以至于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以前的那个根在哪里。然后我觉得那个才是台所谓的音乐要表达的东西，对对对，而不是陈述太多。对， 而且像这首歌制作人是流氓阿德， 对， 所以就觉得哇好有意思，我们来听一下。 对，我觉得大家都走出了那个包袱，然后呈现出一种新的台语规格，大家来迎向新希望吧。我觉得他从这个乐团我感受到一种新的希望，台语歌。 好，来这边看。 耶， 三口情外外 是百合花乐团，他 超萌的这种音乐呢，真的就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它真的结合很多我们 元素 熟悉的一些符号，然后把它经过扭转，所以当你在这个歌里面听到你熟悉的东西，你会很 竟然这么合，对 对，竟然可以做这种诠释， 很大胆的一个，我觉得那个是有直觉的天分哎，嗯，对。 恭喜他们，金鹰奖的赢家， 大放异彩。 对，下面这首《 团团转》的话，就是日本的一个非常知名、我很喜欢的一个乐团。 嗯， 然后这张专辑其实也跳华尔兹吧，已经有好几年了。可是他这张因为很特别，就是他跑去欧洲玩嘛，然后吸取了欧洲的各种的元素，包括东欧啊，然后西欧啊的东西。 嗯， 而因为我现在要放的那个哈维卡咖啡啊，它除了融合了古典跟摇滚的元素以外啊，它其实有一种，它让我想起以前那个地下社会电影《地下社会》的那种调调，就是有小号乐手巴尔干半岛的那种铜管乐的那种东西。 嗯， 然后那种东西不知道为什么他演奏出来，可能光教比较了解，我总觉得有种苦中作乐，就有种地下社会也是有一种。有一种好像在一个逆境中，可是却可以用出一种很细腻诙谐的那种力量，然后甚至营造了一种超现实感。 嗯， 大家看听一下这首歌，就会知道那种荒诞趣味的那个味道。我觉得那个大概就巴尔干 的 那种情调吗？还是什么？ 所以其实日本人，然后但是他们做了有巴尔干风味的音乐，然后是在维也纳完成的， 就吸纳度很广。 对对对，听看这首叫《哈维卡咖啡》。这是团团转乐团的这首曲子叫《哈维卡咖啡》。 耶、yeah. ， 很好听哦， 好好好好玩欸。欸，你这样会发现这样的音乐， 嗯，我觉得乱七八糟的都听，杂食者，然后又听看百鬼夜行，然后又收集妖怪图鉴。 对啊，这种音乐的就像那个多元的文化跟元素的混合，然后你不禁觉得日本人他其实他就是最知道怎么样去截取异文化的就有趣之处，然后 他们早年对于西方的爵士也是啊，就是都融合的非常好，我觉得他们对于那个开启那个窗口是很敏锐的。 下面这首歌呢，同样是选自我们刚刚听到 的 百合花乐团的同张专辑，叫《南面儿歌》。 没有，它是那个南，就是等于是《南面儿歌》，它是为了要创造新的台语歌曲的风格，然后是一个合集，所以它收集了很多那个台湾的新生代摇滚，包括 他们已经发行的。 哎，对对对，然后所以。这是第十首注水，它是来自于特修斯乐团，就是台湾的另外一个乐团。它有点像后摇滚的那个，然后又有点他们的东西有点哲学的那种味道，就是。可是呢，像他们之前有一首歌叫做《抓交替》啊，我觉得他们有一种台湾的男，就是小孩子也不是小孩，年轻人的一个共同的彷徨，就是说。尤其他们这首歌《注水》其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岛屿漫水的季节，就是岛这个岛好像有点在进到水里的感觉，要快要有点小沉下去的力量，让他们觉得很恐慌，就是一个时代交叉口吧，我们自己也都觉得嘛。所以他就觉得说，你告诉我什么是自由，没有什么是自由的，我的时代里面没有什么自由会被人们记得的那种害怕，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在表达是一个集体性，那个他们年轻时代的一个集体性的一个焦虑跟有点悲伤的感觉，其实他们也不想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时代的没办法的演技，像我们在他们的岁数的时候并没有在想到不需要想到这些， 对， 可是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生在一个时代的交叉口，所以这一首歌其实充分的反映出来就是一个集体的心境， 而且他的这种摇滚诗的风格觉得哇好好对，我觉得好，我不能说暖心，但就有很熟悉，然后就觉得企图心非常旺盛，很强大的一企图心。 特修斯乐团，大家可以再注意一下这个。 对，来听看这首《注水》。 像一张美梦，在水底的梦中，在咱的心窝头，予阮未来希望，有水的你，有水的我，无人等在水底，有水。 这首歌叫做《注水》，这个乐团是彻修斯，然后很 其实还蛮好听的齁， 对，就是会觉得有一种熟悉感，然后他的那种企图心，就是说史诗的那种宏观的角度，觉得很棒。 虽然他在数学的东西可能有点 heavy， 可是我觉得他在音乐上面没有失掉专业，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马欣，接下来要放这个马欣最爱的米津玄师。 不好意思，那时候我去他的演唱会的时候嗨得不得了，买了一大堆周边。 对。就是、一个你的兴趣是跟我14岁侄女是一样的。 我真的吗？叫我好尴尬。 不会啊，他很早熟的。 谢谢他。 所以你抢票抢成功了。 对 好。好，我们来听这首曲子《百鬼夜行》。你说这是什么？ 我最近那个整理那个 PPT 的那个课备课的时候，我都靠这些刺文花在撑我的那个能量。对，我觉得现在的那种鬼片啊，虽然有好有坏，可是我觉得酝酿在日本的文化里面，他们就是一种次文化。 来听一看很精彩的这个 已经诠释的《百鬼夜行》。 然后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またやら働かせんまたお手軽よこうむさぼれば今の声も聞こえる声出した私寂しいの呼ばれて飛び出てこの世に参上皆様よろしくどうぞ楽しくなったり悲しくなったりせわしのない日ばかりだ帳をあげろやヒルアッコンほなここらでお一つどうだ我らは現代の明けざるお願い全てを投げつけてまた一人で快楽部屋の隅ほら頭止めばっか越えていき青白い顔雨降る夜には傘になれずその体で誰かと雨宿りお歌歌えば人を騙しまた誰かで構わず慰めるほらも新車増やして参加において孤独で言う生まれて初めてこの世に登場続きは表でどうぞ嬉しくなったり怒り狂ったりせわしのない日ばかりだその手を下ろせや用心棒ほらここらでお一つどうだ我らは現代の妖怪へ 得意のものでありてくれ、あなたの愛で。 欢迎回到 I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马欣。 嗯，大家好。 马欣在每次的选曲都非常非常精彩，然后我们也都很喜欢。然后刚刚再聊聊，不小心宅女碰撞又开始了。然后但是我们要 怎么办？ 所以我们下面这首歌你说是可以稍微缓和一下气氛的。 哎呀，对啊，就忧国忧民之外啊，我们其实可以放松一下。原田裕子的《野兽与魔法》，他有一首歌叫《其实这张专辑已经很久了，它就是不同于以前它那个可乐棒的一个曲风，它就是一个非常宁静的一个沉静的音乐， 嗯， 就是跟独角兽它的歌名其实有关系。它特地到了一个那种然后全部都是木质的艺廊里面演那个录 音 的，音对，那个效果就会不太一样， 嗯， 那光效可能比较清楚。 没有，我觉得大部分时间其实是一种心情。 哦，真的哦， 当然声音效果会， 有人特地去教堂，然后呢，就会有一种不同的。 对，声音效果的确环境是会影响，然后但我觉得你的创作的时候或者大家在工作的时候，那个心情也是会有很棒的一些影响的。 对，然后他这首就是也是用一个很简单的管弦乐器，然后他用一个他的特色就是他有一点独白式的吟唱，他不是一个非常贴合的一个吟唱方式，所以让你觉得哦，那时间还缓缓流逝，然后有一个人在讲故事给你听这样子。原田裕子的东西就这样，很简单，然后可是很质朴。 好，我们来听听看咯。嗯， 君 也感觉这些所有乐器或 vocal 可能在同一个时间的 real time 的 live 的一起录制下来，嗯， 还蛮舒服的。 对对对，就像你说，他在一个木造的一廊进行录制，然后这首歌叫做 Unicorn。 对啊，就其实很纯净的感觉了， 有洗涤到了。好，然后但接下来要 接下来就没有洗涤到了。哎呦你啊，他的这首歌，就是这次百合花乐团《烧金蕉》这张专辑，就是获得了最佳摇滚专辑奖的这张， 在金鹰奖， 对，然后他的这首歌叫做《哎呦你啊》，我觉得他，我大家可能知道郑格君这个人，他就是台湾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电子音乐的奇才，然后这张是他操刀制作的，然后那个东西啊，他我觉得百合花很厉害，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年轻可以熟悉戏曲、歌仔戏，跟古调，然后用他这张专辑用了很多什么，比方说唢呐、南鼓啊，那种我们觉得以前的东西，然后他汇整出来，然后变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像他们的团名一样，百合花。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看那个台湾的喜庆啊，都会把百合花弄得很多铺张浪费的砰这样子，那种感觉像钉子花一样，都很代表台湾的一个民俗的气氛。可是那个百合花那样弄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很高贵的花，可是它那样子像铺张一样的那种节庆感，反而会让你觉得百合变成是另外一种意义的，就一种大量的繁殖性的，然后放在一起过香的那种浓郁感。所以它把一个台湾的一种非常底气的东西，然后或者说我们非常熟悉的东西，然后把它混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它其实怎么讲啊，我觉得那个东西就像我刚刚讲，它其实它没有要表达历史的包袱，可是它用这些包括歌仔戏啊、戏曲啊、唢呐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它有表达的出来，就是说我们新旧交替里面的一些冲突跟冲击，主要不是冲突，应该是说一个冲击力，就我们一些传统的东西怎么样把那个美感蒸馏出来，然后到现代，然后成为一个很有生命力的东西，然后又可以表达出来那种年轻人其实一种困兽之斗也好，或者是一种挣扎，或者是想要突破的蜕变的也好，这个哎呦你啊，大家可以听一下，就是一个非常年轻人的一种年轻人的生命力，然后用一个比较旧的形式在蜕变这样子。 好，我们来听看这首《哎呦你啊》。 香港的老亲啊，哎呀，随时别走，听啊，对啊，听我的好，心啊，碎啊。我落水沟，我落水沟，片啊水啊。香港的老亲啊，哎呀，随时别走，听啊地啊，听我的好，心啊碎啊，我落水沟。 呀，哎呦哎呀。 香港的老亲啊，哎呀，随时别走，天啊地啊，听我的好，心啊醉啊，我路最高。 真正话了， 别再理会我了。 先取样， 哇，好酷哦！再怎么听几遍，我都觉得这张专辑实至名归。 嗯，百合花乐团，然后萧敬腰这张专辑， 嗯，其实很推荐给大家，整张其实都蛮好听。 嗯嗯嗯。 然后其实今年还有个 Yellow 乐团，大家也可以仔细专注一下。我觉得今年好多百花齐放。 嗯，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是谁？ 是一个比较好几年前的专辑哦。哇，我是非常喜欢的一个日本的歌手，他是那个烟美大岛出来的一个，所以他的音乐其实有一种很强烈的质朴的生命力。 嗯， 那他无论跟谁合作，或者是跟电子音乐合作，或者是跟细野晴臣合作，他用的那种烟美大岛的方言唱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还有那种打击乐器的那种味道，就觉得那种传统的生命力，然后交错着现代的一个元素的时候，我觉得。哇，其实每张专辑都有这个部分，让我觉得，哎，这个女生其实新旧融合的非常好。 嗯嗯嗯， 对。 乌啊，我们来听这首歌。 贴的。 morning. A falcon lands on a branch with his wings wide open and watching the child after me and mom. Some change his way and put a change of thinking right here. Yesterday made it the night to shine on. By the sun, he from bright child caught into the nature of life and the tiny little dragon. In the center of time, that draws number 8, magnifying full moon. I wait for a beautiful morning. A falcon lands on a branch with his wings wide open and watching a child of time being born. Some shed his way and put a gentle singing ray yellow. Yesterday met it, the night to shine on. 真是太有趣了。 对，我以前就好喜欢他的东西哦，就可惜他没有唱那个， 没有唱出唱片。 对啊，他有可能处于自然过生活的家伙。 嗯，这个歌手叫 U 啊， 就是 UA， 这首曲子叫做 Tida。 Tida， 我看你写的 Note 是，这是献给1989年的。 没有没有没有，他这个是另外一首， 哦 okay、 他里面有一首是献给1989年的那个运动，然后这一首是他就是取样以前的传统的一个摇篮曲，你就发现哎、原来他们的那个摇篮曲有这么多样性， 对， 然后再加上他这样混音，然后又加上打击乐器，哇好酷、哦、就是、我每次听他的音乐，他音乐都是这么自然，每一首都是对，所以他那个时候没有，不是一个大流行，可是西海清晨他们那些人都非常欣赏他那种自然而然的才华，对 下面这首歌 啊，这首歌我好怀念，就我小时候不是有青少女的时候的，我希望大家也都想得起来这首歌， 对啊， 对 啊，今天拿到曲单的时候我就诶，这是我知道的那首嘛，然后 它 是收在 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原声带，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原声带很有趣、哦、它分两趴、一趴是这种有巴哈音乐，就那种80年代精英的那种选择、另外一趴就是80年代的流行音乐 的 对，然后反而那整张的原声带就会变得很有趣，就是有一种新旧交融的感觉，然后也有表达出来那个年轻人，就是戏里面甜茶演的那个年轻人、他内心里面的一些冲突感， 我们来听一下。 好， 这种真奏令人超嗨的、 真的 然后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非常的谢谢马斯欣今天来、 谢谢大家， 我有感觉今天没有这么暗黑 举重、我觉得希望给大家很多不同的一个刺激吧，就是 有好像各个不同的 对，时代今年发现 文化的交融、 对就有很，因为有很多新生叫白荷花这种，我反而会觉得好开心哦，就赶快大家来放这样。 那如果我觉得也可以推荐大家去关注昨天的金鹰奖的 结果 跟结果 然后可以听听看他们现在年轻人在玩什么样的东西。 好啊，马欣，我们下回见，期待再来 啊、大家午安，然后周日快乐哟。 下回见，拜拜。 下回见，拜拜。 was never one for singing. What I really feel, except tonight I'm bringing everything I know that's real. Stars, they come and go, they come fast or slow. They go like the last light of the sun, all in a blaze. And all you see is glory. Hey, but it gets lonely there when there's no one here to share. We can shake it away if you hear a story. People lust for fame like athletes in a game. We break our collarbones and come up swinging. Some of us are downed, some of us are crowned, and some are lost and never found, but most have seen it all. They live their lives in sad cafes and music halls. They always come up singing.